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作为史诗级大片，美国科幻影片《星球大战八：最后的绝地武士》于2017年1月5日在中国公映。片中当然少不了波澜壮阔的宇宙战争场面，让人身临其境的视觉特效，形形色色的太空生物，有着独特个性的可爱机器人，以及 John Williams 大师级配乐，所以整个观影过程就是一场盛宴。那么不知道您有没有去影院一饱眼福，然后和前七部影片以及一部外传影片做一个对比呢？那么从昨天开始，我们就连续播出的《星球大战》重温之旅已经启程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星球大战》的第二部。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美国影片《星球大战》第二部《克隆人的进攻》。熟悉《星球大战》系列的观众应该清楚，《星球大战》分为前传三部曲和正传三部曲，而《星球大战八：最后的绝地武士》是新三部曲的第二部，剧情也紧接上一部《星球大战七：原力觉醒》。那么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前传三部曲的第一部《星球大战：魅影危机》。这部电影上映于1999年，那么在此之后的三年，《星球大战二：克隆人的进攻》也随即诞生了。这部影片依旧由乔治·卢卡斯执导，并由伊万·麦克克雷格、娜塔莉·波特曼、海登·克里斯滕森等人主演。这部影片获得了2003年第75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的提名。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吧。2018年1月5日，《星球大战八：最后的绝地武士》震撼来袭，风靡全球最受瞩目的超级系列影片，40年酷炫流行，累计近75亿美元全球票房。乔治·卢卡斯、哈里森·福特两大王牌毕生心血，七部系列大片，一部外传，让炫目变得悦耳动听。今晚我们说电影特别策划，美国科幻经典巨制系列《星球大战》第二部，克隆人的进攻。银河共和国陷入动荡，数千个星系表达了他们想脱离共和国的意向。人数不多的绝地武士团已难以维持共和国的和平与秩序。这场分离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是神秘的杜库伯爵。杜库是前绝地大师，脱离绝地武士团后成为失落的20人之一。此时前纳布星球女王帕德梅阿米达拉议员准备去银河议会参加建军法案的投票，但是刚刚抵达克洛桑星球，他的星际飞船就发生了爆炸，帕德梅也差点身首异处。为此绝地长老院立刻派出了已经晋升为绝地大师的欧比旺·克诺比以及他的徒弟安纳金天行者前去保护帕德梅。相隔10年， 阿纳金一直对帕德梅日思夜想，可帕德梅看上去却显得很冷淡。而后帕德梅再次遭到袭击，但安纳金和欧比旺却只从凶手口中得到了一个关于神秘赏金猎人的线索。于是为了帕德梅的安全着想，长老院要求天行者护送他返回纳布。对此安纳金十分的高兴，而欧比旺虽然对他这个自信固执的徒弟不放心，却也无暇顾及。此时他根据暗杀凶手留下的飞镖线索，了解到了一个关于克隆人的卡米诺星球，但他在档案馆的地图里却没有找到这个星球。无奈之下，欧比旺只好求助于正忙于教学的尤达大师，并在星图上指出了卡米诺星球的大概位置。 他应该就在这里，但是没有，引力作用将这个区域里所有的星球都拉向了这一点。 能看得出有引力在作用，但星体跟所有的行星怎么都不见了？怎么会这样的？想一想，谁知道？ 大师，有人把它从档案库里面删除了。 孩子们的想象力的确很丰富。这孩子说的没有错，前往引力作用指向的那点，就会找到你要的那颗星球。数据一定是被删除了。 但是尤达大师，谁可以把档案中的资料给删除呢？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问题让人感到危险与不安，唯有绝地武士可以删除这些文件，但是谁为什么很难解答，我需要好好的想一想。 此时的尤达大师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要欧比旺即刻出发，而欧比旺按照引力的指引还真的来到了卡米诺星球。不过令他奇怪的是，那里的人似乎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到来，并把他带到了卡米诺星球的首相面前。 这位就是我们卡米诺星球的拉玛族首相，这位就是绝地大师 欧比旺肯诺比。 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这里的，请坐，我们就开门见山吧，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你听了一定会高兴。20万件已经就绪，另有100万件正在制作， 真是好消息。 请转告你们的塞夫迪亚斯大师，他的订单我们一定会如期交货的。 对不起，你刚才说哪位大师？ 难道绝地大师塞夫迪亚斯现在不是绝地长老会的领导成员了吗？ 可是塞夫迪亚斯大师早在10年前就已经遇害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不过我想他会为我们所组建的军队而感到骄傲的。 你说军队？ 是的，克隆人军队，严格的说是我们所建的最精良的军队。 请问首相阁下，当初大师是否提过这支军队到底是为谁组建的？ 当然提过，是为共和国组建的军队。不过你一定迫不及待想亲自检阅一下吧。 这正是我来的目的。 就这样，欧比旺跟随首相来到了克隆人的生产训练基地，看到眼前数以百万计大大小小的克隆人，欧比旺当时就大吃一惊。 真了不起， 希望能够让你满意。克隆人有创造性思维，你会发现他们比机器人优越百倍。我们的作战教育和训练程序同样令我们为之骄傲。这组是早在5年前制造的。 你刚才提到了成长加速。 当然这很重要，不然一个克隆人成熟要用一生的时间，现在只需要一半时间。 明白了。 他 们绝对服从命令，而且无条件执行一切命令。我们改善了他们的基因结构，使他们不像原始母体一样具有独立性。 那谁是他们的原始母体呢？ 一个叫詹克菲特的赏金猎人。 那这个赏金猎人现在在哪里？ 哦，我们把他留在了这儿。除了支付给他可观的酬金之外，詹克只要求我们一件事，为他制作一个未经改造的克隆人。感觉很奇怪是吧？ 未经改造， 纯正的基因翻版，无需将它改良得更温顺，无需加速成长方式。 我现在非常想见见詹克菲特。 我非常乐意为你安排此事，大师。 在这名侍卫的带领下，欧比旺顺利地见到了这位詹戈费特以及那个未经改造的克隆人小男孩博巴，但从他们那里欧比旺并未得到任何新的线索。而后欧比旺把卡米诺星球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长老院，并听从长老院的要求继续追查克隆人这条线索。与此同时，安纳金和帕德梅已经到达纳布星球多时了，两个人住在风景优美的湖国，整天一起嬉戏谈心，这让安纳金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情感，他深深地爱上了帕德梅。由于帕德梅的坚持，安纳金只好暂时压抑住自己的情感，可此时的安纳金也正忍受着噩梦的折磨。 爸爸，不， 从噩梦里惊醒以后，安纳金再也无法入睡。清晨来临，帕德梅出门走动，看到门外的安纳金以后，立刻调转了头。 别走。 我是不想打扰你。 你在这里我感觉会好一些。 你昨晚是不是做噩梦了？ 绝地武士从不做噩梦。 我听见了， 我梦见了我妈妈，她正在受折磨，就如同我现在见到你一样真切。她很痛苦，我知道这么做会违抗保护你的命令，参议员，但我必须走，我得去救他。 我和你一起去。 抱歉，我真的别无选择。 就这样，安纳金违背师父欧比旺的命令，带着帕德梅离开了纳布星，回去救妈妈。到达塔图因以后，安纳金从落魄的老雇主沃图口中得知，母亲施密被卖给了当地农场的农夫克里格拉尔斯。于是安纳金他们立刻来到克里格拉尔斯家中，在那儿安纳金见到了自己幼年组装的机器人 C3PO， 同时也得知了施密被掳走了一个月的消息。安纳金心急如焚，搜遍了沙漠，最终在一座塔斯肯族人的宿营地中找到了妈妈施密。但这时的施密已经饱受摧残，奄奄一息。在施密死去的那一刻，安纳金也失去了理智，他挥舞光剑冲出帐篷，杀死了所有塔斯肯人，无论男女还是孩子。但即使是这样，也未能平息他的怒火。第二天，安纳金和克里格拉尔斯的家人一起安葬了施密，但当众人在墓碑前祷告的时候，留守飞船的小机器人 R2D2 突然出现，说欧比旺传来了信息。原来欧比旺对克隆人的调查进行的也不顺利，詹戈费特在见过欧比旺之后感觉事情有些不对，立刻带着博巴离开了卡米诺星球。欧比旺发觉也偷偷跟了过去，结果半路被詹戈费特发现，差点丧命。随后欧比旺一直尾随詹戈费特来到了吉奥诺西斯星球，在那儿的巢穴工厂里，他终于发现詹戈费特的雇主就是杜库伯爵，而且吉奥诺西斯人利用贸易联盟总督纽特·冈雷提供的资金生产了数以百万计的战斗机器人。欧比旺想把这一讯息及时告诉长老院， 不料远程传输器却出现了故障。无奈之下，欧比旺只好联系了距离他比较近的安纳金，要安纳金把这条消息转达给尤达和温度两位大师。 我跟踪赏金猎人扎克菲特来到了机器人生产基地吉奥诺西斯，贸易联盟打算向这里派一支机器人军队。很明显，纽特冈雷总督就是刺杀阿米达拉参议员的主谋，商业行会和企业同盟都同意将他们的军队交给多库伯爵指挥，他们已经形成了。等等， 欧比旺在传输信息时突然遭到杜库伯爵的手下袭击，尤达和温度两位大师连忙做出了指示。 吉奥诺西斯星球的情况比我们知道的严重。 我同意。安妮金，我们来对付杜库伯爵，你的当务之急是留守在原地，竭尽全力保护好参议员，那是你的首要任务。 我明白，大师。 他们要穿越半个星系，不可能及时赶去救他。你看，吉奥诺西斯离这儿不到一秒的差距。 如果他还活着， 那你就打算在这里看着他等死吗？他是你的朋友，你的导师， 他就像我的父亲。但是你听见温度大师说了，他要我留守在这里。 温度大师命令你保护我，而我要去救欧比旺。如果你要保护我，那就跟我一起去。 说着，二人便启程了。而此时已被关押的欧比旺也终于见到了杜库伯爵本人。与此同时，赶来营救的安纳金和帕德梅也不幸被俘。 你别害怕。 我不怕死。自从见到你，我的心就一天天在枯萎。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爱你。 你爱我？你曾经说过，我们两个人绝对不能相爱，否则我们就会生活在谎言之中，而谎言会毁掉我们的一切。 反正我们也即将被毁掉了。我真的深深的爱着你，我想在我们死前告诉你。 还没等帕德梅说完，安纳金便情不自禁地吻了她。随后两个人被送进了斗兽场，并在那儿见到了同样被铁链拴着的欧比旺。杜库伯爵本想利用野兽的尖牙利爪来处决安纳金他们，但是安纳金他们却巧妙地利用那些利爪打开了铁链。然而正当安纳金三个人准备突围的时候，杜库伯爵立刻命令战斗机器人包围了他们。眼看着三个人性命岌岌可危，紧急时刻，多温大师带领数十名绝地武士出现，而且当场除掉了赏金猎人詹戈费特。另一方面，临危决断的尤达大师也启用了从卡米诺带来的20多万克隆人士兵，把他们空降到了吉奥诺西斯星球。杜库伯爵见势不妙，立刻驾驶飞车逃窜，安纳金、欧比旺和帕德梅也一路追了过去。但不幸的是，帕德梅半路遭到攻击，跌下了飞车。安纳金和欧比旺一起追踪杜库伯爵来到了一处山洞，双方激烈交手。由于安纳金的鲁莽行事，两人陆续受伤倒地，安纳金还不幸地失去了右手。危急时刻，幸亏尤达大师及时出现，才救回两个人的性命。 但杜库伯爵却趁机逃走了。最终，克隆人士兵击败了杜库伯爵的战斗机器人，但欧比旺却开始思考杜库伯爵的那些话，并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了尤达和温度两位大师。 你相信杜库伯爵所说的西迪俄斯控制着残余吗？好像并不是这样。 杜库已经加入了黑暗面，谎言欺骗制造猜忌是他的一贯手法。 不过我们最好还是多留意参议院。 我同意。 你的徒弟呢？ 他去拉布星球了，护送参议员回家。不得不承认，没有克隆人的协助，我们无法获胜。 获胜？你刚才说获胜？欧比旺大师，我们没有获胜。黑暗势力的面纱已经揭开，克隆人开始进攻了。 尤达大师的话蕴含深意，而此时的安纳金也正在做着一件大家都不愿看到的事。在纳布星美丽的湖国，他和帕德梅秘密地结婚了。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星球大战》第二部《克隆人的进攻》。除了引入了新人物和新场景之外，本片还被编剧赋予了复杂的政治背景，那就是银河系动荡不安，用心险恶之人开始闹分裂搞独立，与帝国反击战的黑色主题非常相似。另外，导演乔治·卢卡斯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精益求精的他在服装和布景完全完成后仍然在不断地完善剧本，哪怕是在后期制作中，乔治·卢卡斯也会调整一些特别场景和对白，有时甚至会在杀青的数月后补拍新场景。所以虽说本片主要拍摄仅耗时72天，但是加上计划复杂的额外拍摄，总周期已经超过了18个月。毫无疑问，安纳金是本片的中心人物，所以为物色到扮演安纳金的最佳人选，选角导演罗宾·格兰德耗时半年才终于看中了加拿大影坛新人海登·克里斯滕森。克里斯滕森深知安纳金的角色很难演绎，因为在他之前8岁大的杰克·洛伊德和78岁高龄的塞巴斯蒂安·肖都曾扮演过安纳金，保持角色的前后关联至关重要。虽然克里斯滕森从未出演过动作片，但是他却是一位擅长网球和曲棍球的运动健将，而为了成为身手过人的光剑高手，克里斯滕森每天都要训练3-4个小时，青肿和擦伤自然是在所难免。好的，《星球大战2：克隆人的进攻》先说到这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大家奉献上的是《星球大战》第三部《西斯的复仇》，欢迎您继续锁定稍后为您播出的广播剧场，再会。